言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

有时候我们和更好的自己之间只隔着三个字，不纠缠。人生一场，我们总会遇到令自己讨厌的人，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，但难得的是可以及时抽身，从负能量中脱离出来，而不至于被其所累。学会干净自己的圈子，离太闲的人远一点。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，看他的朋友就可以知道一二了。你有什么样的圈子，决定了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 想哭的时候，不会。

熟悉的童年。 有的他有，他有我有，心儿一个嘿嘿嘿，心儿一个嘿嘿嘿。你不用介绍你，我不用介绍我，年轻的朋友在一起啊，比什么都快乐。 是否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，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，怎奈何你身旁有个他，怎奈他你身旁有个他。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。 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，策马奔腾，共享人世繁华，对酒当歌，唱出心中喜悦，轰轰烈烈把握青春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留声机。华语流行乐坛当中不乏优秀的女歌手，这些歌手或古灵精怪，或优雅淡定，或是小清新，或者是才华横溢的。有时候我们评价一个女歌手的时候，就会在心中浮现出一个大致的轮廓，有一个基本的印象。但是有一位女歌手在我眼里无法去具体的界定，出道以来可以说她的风格一直在变化着。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岁月留声机，范晓萱，哭了。 雨又在下了，看外面又湿了，我一直等着，让屋里灯都亮着，这样伤心的睡了，这样压抑的醒了，想着你要来了，可改变的变了，而孤独是什么？心乱是什么？情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我不要再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想再唱了，我已经哭了。 长了。 愿你听着

结束。可以爱的话不退缩，我想知的心哪怕追逐，可惜每次遇上意外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。 真正优秀的人从不会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，像作家刘玉说的那样，愿你有好运气，如果没有，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，愿你被很多人爱，如果没有，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。新的一年，愿你和有格局的人在一起，做个有智慧大格局的人，不卑微，不乞求，不抱怨，不纠缠。你的时间值得更好的事情，你的付出值得更好的自己。 你的笑容，

在1999年经典动画片《宝莲灯》上映之后，作为影片插曲的《想你的365天》才被广大听众所熟悉。歌曲曲风是荡气回肠的，极具时空感。李玟用她特有的热辣诠释了这首激情四射的情歌，唱出了童真般的思恋之情，在饱含温情的同时也不失大气，颇具动感和情怀。 回家的路。

然袭来了一阵寒流，遥远的温柔解不了荆州，是否在随波逐流？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，梦是轻气球向天外飞走，最后都化作乌有。一个人在梦游，想奔跑的犀牛，舞到最后不罢休。需要自由，爱与恨纠缠不休。我拿什么拯救？当爱覆水难收，谁能把谁保佑？谁愿为谁等待？ 每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，要记住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都具有你丙有的条件。人群中守住自己的嘴，孤独时守住心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，放过自己，也给别人一个掌声。 输赢的代价